攻读真言第十四章。智慧的妇女足以兴家，愚昧的妇女亲手将家拆毁。履行正路的人敬畏上主，爱走曲径的人轻视上主。愚昧人口中有傲慢的根苗，智慧人的唇舌是自己的绑架。没有耕牛，没有五谷，耕牛愈雄壮，收获愈丰富。忠实的证人绝不说谎，虚伪的证人谎言连篇。轻狂人求知直属突然，明智人求知却很容易。你应允离愚昧人，由他口中绝得不到明哲。明智人的智慧在于审查自己的行径，愚昧人的昏欲在于自欺欺人。罪孽住在愚昧人中，恩爱与正直人为伍。心头的愁苦没有自己知，心中的喜乐他人无分享。邪僻人的家庭必遭破坏，正直人的账目却要兴隆。有些道路看来正直，走到尽头却是死路。连在欢笑中心亦有感伤，欢笑的结局往往是痛苦。变心的人必自尝其果，良善的人必得其善报。幼稚的人有话必信，明智的人步步谨慎。智慧人戒避邪恶，愚昧人骄矜自负。易怒的人做事昏欲，慎思的人事事寒忍。愚昧的人以愚昧为基业，明智的人以知识为冠冕。歹徒将伏在善人面前，恶人将跪在义人门前。贫穷的人为亲朋所厌，富贵的人则高朋满座。了事敬人便是犯罪，怜悯苦人才是有福。阴谋邪恶的人岂非走入歧途，策划行善的人必获慈惠忠诚。一切劳苦皆有利益，只有闲谈引人贫穷。智慧人的冠冕是他们的机智，愚昧人的冠冕是他们的糊涂。忠实的见证救人性命，做假证的人危害他人。敬畏上主是稳固的靠山，为他的子孙也是个避难所。敬畏上主是生命的泉源，使人脱敏死亡的罗网。人民众多是君王的光荣，庶民缺少是王侯的没落。缓于发怒的人必甚有见识，脾气暴躁的人必大显愚昧。心平气和使身体康健，心怀极济使骨骸腐蚀。欺压穷人的就是凌辱他的造主，连续苦人的就是尊敬他的造主。恶人因自己的邪恶必被毁灭，义人因自己的正义有所凭借。智慧居于哲人的心中，愚人的怀中已无所见。正义能以兴邦立国，罪恶却使人民衰落。明哲的臣仆蒙受君王的宠幸，无用的臣仆必遭君王的盛怒。